99年春晚红了一首歌，就是《常回家看看》。这首歌是首次公开演唱，表达中华儿女对家的思念，以及父母对子女的心声。现在忙碌在外的年轻人，即使再忙，也不能忘记亲情，要多回家看看老人。常回家看看，这句话很朴实，却是对亲情做了最真实的表达。一起来听到常回家看看。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，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。一杯

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一切只有音乐，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昨天在歌手节目当中演唱起自己的国语情歌，当旋律一响起的时候，将观众拉到了甜式情歌的氛围当中。从2011年暂别香港乐坛之后，侧田移居北京，把北京作为新的创作基地，在不同环境之下积累了更多的缘、更多的面、更多的音乐能量，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染力也是更加敏锐。 你可忍受对我黑着脸，只要你还在我面前。宁可相信那么爱争辩，只是想听那声道歉。我想你也搞不懂我们曾存的爱为了谁留恋，宁愿两个生之年，早晚会说一遍。你可爱到只剩下怨言，就像聊天那样长。宁可相信我们还在乎，才懂不懂看不顺眼。我也不想每次翻了脸再翻一天，依然要拖延。再说。

少，有时既让我看透一切。我没有任何防备，没方向到处的追，没翅膀却好想飞。多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，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，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，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。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，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？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？ 我觉得我跟乔薇，我们俩回不去。